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的运营部李经理。很多小姐姐小哥哥都喜欢网红打卡，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点，叫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这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有个地方叫做加利坡城堡，也就是在我们梦幻香山最显眼的一个地方。在三楼的话可以看到整个梦幻香山的一个远景，这个地方的话适合拍照也适合拍视频，想要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哦。 说到这个梦幻香山城堡哈，在我们高速公路边远远就能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哇，这种颜色非常的艳丽，能够吸引到大家的目光，所以说呢如果出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网络视频当中的话，绝对是超级美的。 梦幻香山加利坡城堡，如果您拍照的话，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在你发的这个平台，肯定是一个爆品。因为咱们城堡很宏伟，白雪公主们，你们想要带着你们的一个白马王子拍网红点的话，加利坡城堡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除了加利坡城堡哈，这个地方我觉得在咱们梦幻香山园区里面，作为网红打卡的或者是能够出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网络视频当中的地方还有很多，对不对？ 是的，我接下来的话再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个梦幻香山网红点都有哪些。还有一个的话是叫做水晶教堂。水晶教堂的话它是绿草一片，它这个教堂的话就是跟水晶似的，特别洁白，四周种的全部是凤凰树，凤凰花开的时候在这边拍照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婚纱摄影的一个点。 除了这个水晶教堂呢给人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喜欢拍照的这种小姐姐们就是喜欢在鲜花丛中，那我相信我们的梦幻香山这个部分也能够满足到大家，对不对？ 是的，咱们梦幻香山的话一年四季都有花，所以说如果喜欢在花丛中打卡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的话，有这个薰衣草花田，有这个醉蝶花花田，还有这个翠芦荔花田，不同季节过来您都可以在这边网红点打卡，这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除了鲜花还有一种香，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香草。 梦幻香山有一句话叫做香的世界花的海洋，所以说打卡网红点的话来到梦幻香山绝对不会错。 在我们的这个梦幻香山园区里面，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建设的过程当中，那其实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为大家来呈现，对吗？ 我们现在还有新的一个网红点啊，就是我们的房车营地，基础设施已经基本上完善了啊。我们这个房车营地的话总共可以停留40辆房车，您的那个节能车就是我们充电的车的话，来到我们房车营地的话同时也是可以充电的。 哎，这个房车营地我觉得还非常的不错，像全国各地很多的一些客人喜欢自驾车来到咱们海南，开房车来的就更不少了，因为它的条件有限嘛，必须要有冲凉啊，有洗漱啊等等，那可能会在三亚或者海口选择这样的房车营地。那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屯昌也能够为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些便利了。 是的，现在海南的话它是有5个区块来发展，东西南北中，中的话就是咱们屯昌梦幻香山了。咱们这个房车营地的话就是基本上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完善了，包括我们的冲凉区，包括我们的排污口，还有充电桩。所以说的话如果有房车游客来到咱们这个梦幻香山的一个房车营地的话，可以同时搭帐篷、搞烧烤、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夜场电影都可以放在这边同时参与的。 哎，这种感觉就体验更多了，因为平时我们要是来到梦幻香山基本上就是看白天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咱们要是住在房车营地的话，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哦。 梦幻香山晚上的话跟早晨这两个时候的空气舒服感是最好的。咱们这个房车营地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沉香花园，进去的话我们也可以体验我们这个香草，同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搭这个春游夏游的时候拿这个帐篷啊，或者是拿这个地毯，自己带一点东西过来吃，嬉戏一下是很不错的一个点。 对于这个沉香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它其实是全身都是宝，而且呢咱们海南的这个沉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吗？ 对，咱们这个沉香的话是叫做土沉香。沉香的话它全株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梦幻香山有一道菜也就是网红菜，就是我们的沉香鱼头王。这个是拿我们沉香园的叶沉香树叶通过厨师的一个烹饪做出的这么一道美味，也是屯昌的10大名菜之一。 这个梦幻香山不仅仅是我们的年轻 轻人喜欢这个网络视频上为大家来呈现。那我们在梦幻香山里面各个年龄层的朋友都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天地的。 当然啦，小朋友的话体育拓展啊，还有我们的垂钓啊，柠檬采摘啊，这些是小朋友的一个乐园啦，就是体验项目啦。大人的话过来可以拍花，可以拍我们城堡的一个网红点，可以拍我们水晶教堂的一个网红点。同时的话，如果有房车的游客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房车营地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房车体验感。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精油产品，包括我们的薰衣草精油，对老年人的话是有一个助睡眠的一个效果的。 其实在我们这种网络视频经常都会有美食出现，而我们在梦幻香山的这些美食呢，既好看又好吃。小林赶紧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咱们城堡的话有一个鲜花饼是特别好吃的，配上我们园区自己种的三道茶，如果是说拍个照或者是拍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的话，同时也是一个爆款，可以点击量爆发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三道茶的话是叫做柠檬茶啊、洛神花茶，还有我们一个香草茶，都是直接使用的。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菜品也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梦幻香山最有特色的一个菜的话是沉香鱼头，刚刚有介绍到，还有我们的一个香煎五花肉，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香草鸭，这些的话是屯场比较地道的一个食材，加上我们的香草通过厨师的一个烹饪呈现出来的一个成品，这个是我们特别不错的一个美食。这些美食你吃了之前，你吃之前的话一定要拍照发到朋友圈里面，让你们的朋友先流口水。 梦幻香山除了玩除了美食，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采摘。那这个采摘呢，至少会有两种以上可以让大家采摘的乐趣体验。 是的，咱们园区第一个的话是洛神葵采摘，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泉水柠檬采摘。洛神葵就是一个花茶，女性使用的话是比较好的，它可以补血补气，凉血净血，同时小孩子吃的话它可以助消化啊，老年人吃的话它也不会是有什么副作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纯植物摘下来直接就可以做成蜜饯，泡水，泡水完了之后的话，它这个花叶的话是可以拿来夹面包或者是夹馒头吃，特别美味的一个不错的体验。 对，这个洛神花呢其实是红颜色的，非常的漂亮，但是洛神花这种大面积的种植在海南基本上是非常的少，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的话咱们梦幻香山种的这个洛神花是比较多的，十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采摘了，采摘到次年的一二月份，所以说想采摘的小姐姐们你们可以过来采摘，然后自己做蜜饯，自己泡茶喝，同时也可以拍照发到朋友圈。第二种采摘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柠檬，咱们园区总共种的这个柠檬的话它是有地理优势啊，咱们有个泉水潭，这个泉水的话就是柠檬是喝着泉水听着音乐长大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柠檬的话它是不苦不涩的，同时它可以泡茶喝。第二个的话它可以生吃，生吃的话直接做成这个凉拌的，然后的话作为开胃菜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哦。 好，刚刚呢是为朋友们来介绍了咱们海南中线哈， 它是不苦不涩的，同时它可以泡茶喝。第二个的话它可以生吃，生吃的话直接做成这个凉拌的，然后的话作为开胃菜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哦。 好，刚刚呢是为朋友们来介绍了咱们海南中线哈，中部的这个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这个地方呢虽然是不像我们的天涯海角啊或者是鹿回头啊名气那么大，但是呢它能够带给大家的体验感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区里面哈，我觉得真的是一天可以慢慢的逛下来。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香的世界，花的海洋。园区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鲜花，比如说像有醉蝶花、薰衣草，还有翠芦荔、格桑花，这个百日草等等这样的一些花田。另外呢还会有一些香 香是什么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沉香，还包括澳洲的茶树、柠檬、香茅、迷迭香、薄荷等等上百种的芳香植物。那这样的一些香呢，除了可以闻还可以吃，因为有香草茶、香草粽子，还有这个鲜花茶，还包括了可以烤制的鲜花饼以及特色的香草宴。那还有呢，就是可以有采摘，比如说现在哈正是季节的时候呢，就是采摘的柠檬，还有呢在十月份到来年的一二月的时候呢，可以采摘的是洛神花。那当然了，最美最美的这个季节呢，就是九月份到来年的四月，因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鲜花盛开，那整个园区呢都被这样的一些鲜花装点啊。步行在园区呢，你还可以闻到阵阵的花香。那除了这些呢，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加利坡城堡哈，只要你从我们的这个海豚高速过的时候，非常非常亮眼、非常醒目的一座城堡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你不去打卡真的觉得好难啊，一定要拐下高速来到我们的这个梦幻香山去看一看，究竟这样的一座城堡能够带给大家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所以啊，那网红点呢，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它、关注它。包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去到这个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旅游的时候，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网红小姐姐们就通过自己的视频，把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通过网络传递给了大家。特别是那个漂亮的纯白色的水晶教堂，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海南的网红打卡的旅游景点的推荐呢，就到这里。我相信呢，在以后的时间，我们还会有更多关于海南的当地的一些美景，向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做推荐。也欢迎大家来到了海南，去看一看海南更多的一些特色的美丽的旅游景区点。 以上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全国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由成员台海南旅游广播国际旅游岛之声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失去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狂妄炸得嫩芽痒，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